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中宣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了航天员全体的先进事迹，授予他们时代楷模的荣誉称号。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国办印发意见，改革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提出到2020年，城乡每万名居民当中拥有2到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我国成功发射遥感30号零四子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实验。全国检察展会议召开，2018年全国检察机关将以扫黑除恶、产权司法保护等为重点，推进各项检察工作。国土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继续严控城市新增建设用地的规模，确保3月底前完成年度报国务院批准城市建设用地的申报工作。2018年国考笔试成绩公布，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将根据各职位的面试比例，按照笔试的成绩从高到低顺序确定面试的名单，并向社会公布。中国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技术方案通过了专家的评审，下一步将会进入到施工设计。按照计划，2018年将会研制一节样机，2020年将会研制出样车。重庆两家公司将10余万吨的重金属废水排入到了长江。重庆一中法院近日判处两被告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441余万元，并公开道歉。 我不恨你了，甚至原谅你。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欢迎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上刚开始，北京进入到了冰冻周期，但其实被冻蒙圈的不只是人，手机也有冻蒙关机的时候，而这也已经早就不是新闻，而是亲身经历的事情了。有实验证明，当环境温度下降到-5摄氏度的时候，手机的耗电量将会加大，相同时间甚至是20摄氏度环境下的1.7倍。当温度降到-10度的时候，手机的屏幕就会开始变暗，进入到低电量模式，-20度的时候就会自动关机了。那这是由于低温环境下手机的化学反应速度变慢，放电的电流也变小，当电池内置保护板当中的温度保护电路启动，手机就会自动关机。而想要解决这个办法，真的只有其中的一条途径，那就是找一个屋子暖和一下，或者干脆用手捂着手机，一般情况下呢，5分钟左右就可以正常开机了。但是还是要建议大家，如果去特别冷的地方，手机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比如说可以给它贴上暖宝宝，或者是直接放到口袋里不要打开，这样也可以延长手机使用的寿命。春节快到了，回家真的是超级开心的事情，但是坐高铁回家，年货囤太多带不了，到底该怎么办呢？为了减少旅客出行的麻烦，提升出行的质量，铁路也升级了便民服务的系统，推出了新产品，叫做高铁顺手记。高铁顺手记可以帮助旅客在高铁站内将不便随身携带的物品直接快递回家。高铁顺手记呢，已经率先在北京南站、天津西站、济南西站、南京南站、上海虹桥等5个高铁站开通了试运行。春节前夕呢，将会扩大到全国的24个高铁站。目前高铁顺手记有标准和特惠两款产品供旅客选择，首重最低价格分别为23和13元。那旅客在乘车时呢，也可以在安检处或者是在服务台使用高铁顺手记，最快可以在次日的18点前到达目的地。以上就是今天九六九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那在这里也要提醒你，可以通过关注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969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 我的过往，跳着芭蕾，1、2、3

心狂热，那就是我。我很丑，可是我有音乐和啤酒，一点卑微，一点懦弱，可是从不退缩。 每逢春节，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跟年龄有关的关心，比如说爱情、婚姻、升职、加薪。其实人生的方向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年龄也从来都不能定义人生，无论多少岁你都可以再次启程。今年九六九，我是周周，希望这个新年你不再惧怕回家的盘问，别让年龄定义你的人生。 该告一段落，还好我

就在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央行等七部门发布办法，实行最终目的地管理等原则，掌握对外投资资金的真实去向，并为对外投资企业提供精准服务和保障。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农业部印发方案，严厉打击农业转基因、生物非法实验、制种、经营、种植、进口和加工等行为，做好2018年农业转基因生物的监管工作。伴随各地政府工作报告的出炉，各省份2018年度的工作重点也将逐渐明晰。在这其中，扶贫、教育、养老等关系到百姓切身利益的领域将会成为关注的重点。市政协第13届一次会议记者会举行，委员建议可以围绕一些重点的商业区，打造一批汇聚文艺表演、阅读分享、观影体验、创意视频等消费业态的文化地标。北京将花费10年的时间提亮中轴线，同时三个文化带上散落着的500余处文物古建筑正在浮沉回春，点亮成串。从市交通委获悉，今年本市在建的高速共有9条，包括新机场高速、延重高速、新延高速、京秦高速、首都外环等等。今年6月底，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通州到大兴段逐路贯通，首都环线正式成环。市文化局局长陈东透露，为了满足市民节日期间的文化活动，准备了丰富的文化大餐，并向市民免费提供30万张庙会门票。针对近日网上有文章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虐待大熊猫收费合影一事，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官方微博上辟谣，称该文章所陈述的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

许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应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但是又如果还是要爱你，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哦哦嘿，我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哦哦，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 曾经的绿皮火车呢，现在已经变成了高铁，熟悉的小城也开始变得陌生了，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不知不觉我们也都长大了。其实赵雷的少年锦时是最能让我想起往事的一首歌，不知疲倦的老旧风扇在头顶吱呀作响，老师也用无波无澜的声调慢悠悠地讲着索然无味的课程，每天我们都要顶着烈日出门，傍晚同夕阳一起回家，日子一天一天的过，枯燥乏味缓慢而且冗长，可是在这么难挨的日子里却拥有最纯粹最单纯的情愫，赵雷少年锦时的歌里字字都是你我少年的时光， 先唱着歌，阳光它照暖了溪河，柳絮乘着大风吹，树影下的人想睡，沉默的人从此刻开始快乐起来，脱掉寒冬的傀儡，我忧郁的白衬衫，青春口袋里面的第一支香烟，情窦初开的我，从不敢和你说，仅有辆进城的公车，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晴朗蓝天下，钟声敲响了日落， 钟声敲响了日落， 白有路越过山坡， 白有路越过山坡， 一直通向北方的是我们想象，长大后也未曾经过，爬满青藤的房子，屋檐下的邻居在黄昏中飞驰，秋天的时候柿子树一熟，够我们吃很久，收音机靠坐在床头，

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谁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他，脸上流着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我好羡慕他，受伤后可以回家，而我只能孤单孤单地寻找我的家。 每个人在一天当中都会抽出一段时间来思考晚餐吃什么，那现在距离晚餐的时间真的是越来越近了，你现在有想法了吗？999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继续分享到的这首歌可以用散漫来形容吧，来自王若琳《三个人的晚餐》。这是一首比较抒情的歌，王若琳的版本明显能感觉到她加入到了自己最擅长的爵士元素，歌曲里有一种非常浑厚的而且令人深思的音乐环境。王若琳，三个人的晚餐。 白色的烟雾，没有人说抱歉。